第一节大匪看天啊，今日10月7号朝头早，咁啊，寻晚咧就做完大匪直播，咁咧就网台好多嘢都比较混乱啲，咁诶，因为好多节目咧有啲 cut 咗，有啲又重新安排，因为而家变咗系两个台啦，本身应该10月份分台嘅，但系都急都会分嘅，但系咧就巴打台 subscribe 唔够，咁希望大家就 subscribe 巴打台啦，咁因为我想巴打台做一个唔系好讲政治嘅议题嘅一个台咯，即系变咗同政治分开咯，咁啊俾更加多人咧可以喺嗰度畅所欲言咯，因为原来咧虽然我哋呢啲咧就系狗噏节目，但系咧原来对好多人咧都系有一个压力嘅。即系香港咧，你话白色恐怖系咪到灭埋到面前咧？我咁讲系嘅。我身边都好多事发生啊，或者咧有啲朋友咧有啲事发生啊咁。其实每一个人咧，而家咧出嚟讲咧，大陆啊，或者讲香港政治啊，嗰样嘢咧系有压力噶。咁啊，唔系我哋呢啲咁嘅小角色感受到，而系你睇出边中中件件啦，好多都系有压力嘅。咁啊，呢啲唔讲啦，讲翻嗱三正半山旅行。咁我哋咧，其实咧就寻日咧就八个，连埋我啦，有八个网友咧就订咗位。咁咧就喺大航。假期啱啱出事嗰间，咁咧就包三餐呢个自助餐，咁另外咧有皇帝蟹食嘅，咁咧就可以游下水，咁咧一个人就900多元，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就唔使话同我哋一齐报团嘅，你可以自己去大航假期嗰度报团，咁咧我哋就21号个团啫，得团啫，啱啱成嘅，因为我哋有八个啦，咁21、22号、21号出发，咁就应该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六日，咁咧就行噶啦，咁咧如果大家咧就有兴趣，大家玩翻两日嘅，咁啊到时见啦，咁我都再讲一次900多元咯，咁因为食三个自助餐，而最豪个自助餐系有皇帝蟹食嘅，即系唔系嗰啲长脚蟹脚嗰种啦，即系成只皇帝蟹咁。咁咧就塘下三正半就大航21、22号，如果咧大家咧系有兴趣嘅咧，就自己去大航报团，咁我哋会喺嗰团度嘅，咁啊变咗唔会话哎呀我带你啦，咁寻日做节目就讲咗AV 旅行团啦，咁就成行咗啦，咁希望嗰几个啊可以啊，因为佢哋话嘅佢哋而家最新嘅偶像 AV 女优呢就係明日花，咁希望佢哋可以啊亲身咁见到，又亲身可以啊来一发，咁唔知佢哋点样安排啦，睇下佢哋返嚟赛后报告啦，咁呢啲比较有价值啊，实用啲嘅，咁讲到呢一度，咁第一节呢其实呢轮冇咩话题嘅，即係呢好似租新码头啊，好似杨继昌啊，花生台嗰、那个匪类监察院佢都话啦，啊只要讲杨君尧咪何君尧，哎成日讲错，即係呢我发觉我越来越似老萧啦，成日大家都唔记得人名。咁呢第二样嘢学唔到，呢样可能学到啦，啊或者超越佢添。咁啊阿杨继昌啦，咁佢话哎想有 view 好简单啫，而家呢之前呢就讲芒果佬，而家呢就讲何君尧，只要讲何君尧就有 view 啦，咁啊佢做咗个成功示范嘅，咁啊只要作个古仔话呢个黄毓民会出返嚟补选嘅，咁啊即刻啊两日14000 view 啦，坚啊，即系咧能够捉到呢个标题同埋呢个触角，咁啊相当成功嘅一个做节目嘅策略啦。但系咧，我哋虽然咧都久不久都有啲标题党嘅，即系有阵时觉得好笑讲啦，但系又唔会讲啲无中生有嘅嘢啦，系嘛？因为黄毓民真系唔会出嚟选噶啦。你讲呢句说话过嚟炒议题咧，就我哋觉得 系咪要咁样咧？咁啊，拭目以待啦。咁啊 ，view 又唔值钱，好似我之前咧，譬如好似收广告，咁啊喺度谷节目，咁啊谷得好辛苦，咁一个礼拜咧自己做咗六日节目，咁啊每日两三段做到都谢晒，咁啊跟住咧就 Tony Choi 同我凑高兴咁，咁啊 Tony Choi 嘅每日一万最近都冇啦，因为真系嘅我哋做网台真系兼职嘅啫。唔系正职嚟㗎。咁我哋本身每一个人呢都真真正正系有份嘢做㗎。咁虽然呢就尤其Tony Choi啦近期就波马股会啊多咗份正职，即系本身有份正职啦，就再多份正职，而家网台变兼职。咁但佢都做得相当成功啊，三样都即系能者多劳。啊，所以呢期待佢星期一见到佢呢就睇下边度食海鲜啊各样啦，因为呢万众期待，寻日先有网友走上嚟呢问，喂好得喎、Tony Choi，哇嗨，简直系波马股会嘅 KOL 喎、跟住佢买一个礼拜执咗几十皮喎、咁我话我真系我唔到嘅。我个人比较克制啲，我个上次呢我话Tony Choi 你买咩我夹300啦，咁就输咗。吓、啊，跟住佢自己嚟，哇，系、哎、真系威风八面，真系咁啊！咁啊，个网友话跟住佢话，唉，点样点样点样咁，拖牛点样点样，咁啊，寻日特登嚟食饭咁，咁啊，亦都有个网有班网友啦，就叫我咧廿一号食饭，就喺大角咀话佢哋有班司机系做中港啲七人车嘅，咁咧就约咗廿一号食饭，约我问我得唔得闲，咁因为我一早预咗咧就放两日假嘅，咁啊廿一、廿二咁去唐下三清半，咁咧我就婉拒佢啦。佢其实咧就唔系想揾我嘅，佢其实咧就想揾阿Tony Choi嘅啫。咁啊偶像啦突破光芒咁，咁咧就我就同佢讲我唔得。咁其实我未问阿Tony Choi 噶，咁咧就佢转头佢又复我话咧，晏昼咧，夜晚咧九点钟啊，咁地址不变，咁宵夜啦，因为佢哋都忙嘅，因为佢啲车老细啊各样，咁都系一个奇迹嚟嘅，因为咧佢住贝沙湾，佢而家揸中港车嗰个咧个老细系住贝沙湾。住隔篱栋，咁呢位中港司机都有啲实力咯，因为佢住贝沙湾，咁佢揸架中港七人车，个老细又系住贝沙湾，就系相对奇怪咯。咁佢就话改20号，咁呢两日我都忙嘅，咁我谂住即系我自己就一定出到席啦。咁我就唔知道佢系想请我啊，定系想请Tony Choi啊，定系想请我哋两个啦。咁我掏光啦，咁我嚟嘅。咁Tony Choi咧，我就星期一问佢啦，因为星期一实见到佢噶嘛。咁问下佢。咁我哋咧就近期咧就一间叫做食饭啊，食得好开心，冰镇鲍鱼好平啊！我寻晚咧，逢系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咧，最近揾到个新丝豆，咁咧就星级名厨，咁就炒小菜，每一日嘅菜都唔同，咁咧就好私房菜咁做，咁我哋咧每一次夹100多蚊咧，个个食过咧都大赞，非常好食。咁啊，寻日咧我哋食咗条，前日咧阿 Ben 少经我介绍咗食咗油浸笋壳，咁我哋寻日咧就食咗一条叫做。一夜温柔就半日鲜，应该咁样讲啦。咁点为之一夜温柔呢？就是一条鱼就新鲜嘅，咁呢就搵盐油腌咗佢，跟住呢就摆喺度风干一晚呢，跟住第二日呢就蒸嚟食，咁呢就咸香啲，咁叫一夜温柔啦。咁半日鲜呢就係、是、改唔到一夜啦，咁朝头早买返嚟，咁腌3个钟，咁吊起佢嚟风都系风干，咁呢就盐嘅咸鲜程度，但啲肉都系爽嘅。咁呢寻日呢就喺嗰间铺头就食咗个半日鲜啦，咁制作只不过系话一个隔晚，一个咧就系成咁，睇个人中意啦，我中意嘅，因为咧咸鲜嗰个味道咧系好好嘅，咸咸地鲜味，唔使落豉油，咁啲肉咧仲系鲜嫩嘅，咁 昨晚食啦，食饭啦，咁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咁咪青山道嘅啫，可以问我哋攞地址去嘅。如果你话哎呀方便大家一齐食嘅，咁下个礼拜四啦，做直播嗰日，咁啊希望直播多啲人 subscribe 啊。每一个网友嚟到咧，对我好与唔好都好啦，咁我都尊重佢哋嘅。啊，咁或者有阵时招呼唔到啦，因为咧我都有正职有嘢做，有阵时不如我应承嗰啲帮佢哋睇啲嘢，有阵时我真系唔得闲啊。咁转头我又即系百忙，唔好话百忙啦，咁自己跟唔到啊。咁其实最近我都尽量推噶啦，即系咧因为自己真系冇能力去做到咁多，咁啊始终都系即系始终有盘生意喺度搞嘅。咁虽然网台隔离啫，咁啊。未来网台会好多合作嘅发展嘅，咁我哋应该之前呢几个月呢做咗好多做得唔理想，进度唔理想，想加啲或者做制作都唔理想。咁直到呢就上个月嘅人脚开始齐啦，咁可以真真正正做到自己开始，唔係真真正正，係真真正正可以真正开始做自己想做嘅嘢。咁呢就是咁样啦，咁而家呢譬如好似第一节啦，我哋讲下讲啦，如果买敏迪嘅洗头水各样嘅可以上嚟嘅，咁呢就同埋精华素，咁出张相啦，借咗位人做 model 啦，咁又摆点用咗之后个效果去到边呢。咁呢就先讲讲中国嘅国庆中秋呢八日长假，其实每一次八日长假呢都好驚啊，即系对于我哋成日会久不久翻大陆嗰啲人咧，会造成咗好大压力噶。因为除咗深圳之外咧，其他地方不能去。因为深圳系一个移民城市啊。一到呢假期咧，尤其做写字楼嗰啲或者做公务员嗰啲咧，即系休息咧，佢哋就会走啊，离开呢度。所以咧，去深圳最舒服嘅地方咧，就系国庆、五一同埋过年。过年基本上成个深圳系冇人嘅。咁咧，如果你翻深圳咧，好自然咧，你就会好享受，因为平时都多人噶，譬如去东门啊，去万象城啊，会展中心啊，或者去前海嗰啲地方冇人啊，尤其嗰啲咧成日排队食店咧，都会舒服啲，同埋成个城市系相对干净。好似寻日做节目，我讲咗香港嗰个唔干净，同埋大陆干净嗰个原因。其实深圳而家相对干净，但系咧始终都好啦。譬如好似13亿人或者14亿人啦，有2亿人佢系已经去到一个高生活、高水平、高知识嘅吓，喺大城市习惯咗生活嘅人。但系佢相对亦都会有12亿人，其中有12亿人里面可能有3-4亿系向上流动紧嘅，跟住咧就有4-5亿人就系低下阶层啊，仲营营役役啊，对身边事唔了解嗰啲人，跟住仲有1-2亿人咧，或者1,000,000人咧，佢仲喺贫困山区，佢哋生活习惯啊各样嘢。但系当假期完成，同埋而家中国人普遍咧小康之家，即系唔讲话有钱啦，唔好话大陆人有钱，有钱相对系多嘅，但系都不及香港。香港而家发展到10,000蚊租货柜住咯，咁你话系咪？大陆人会唔会10,000蚊租货柜住啊？当然唔会啦。咁但系香港竟然咧鼓吹紧10,000蚊租货柜住，咁就系而家呢个结果。咁香港人10,000蚊只可以租货柜，都其实几悲哀。所以寻日做大肥直播咧，咁啊由寻日开始啦，同埋前日即系呢两次开始咧，就有啲主题咯。咁我会定咗啲主题嘅，可以预早宣布。咁如果有问题嘅，嗰就直头喺 Facebook 问我啦。等热闹啲啦，等我有心机做啲啦，吓，因为我真系想做直播，去做得多啲嘅喺 Facebook 上高。因为对于我嚟讲咧，经过咗年纪咧 ，YouTube 真系搵唔到钱，冇用。咁啊，既然冇用，就不如将个做网台嗰个策略调整，咁啊改一改啲嘢啦，咁啊希望会做得更加多，做得更加好啦。所以而家做啲节目咧，如果不能持久嘅咧，咁啲节目都唔做，因为咧其实咧因为兼职，即使话有居马费俾啲主持都好啦，个礼拜走上嚟做系相对困难嘅。 好似做宠物节目嗰、那个，咁啊成日开天窗，咁我哋都会同佢讲下，如果真系咧冇办法安排到，可能都会停啦。咁之前有几个节目啦，咁都冇办法啦，即系好似应承咗大家嘅伊斯兰节目咁，录嗰两集我真系冇办法人齐脚啊！如果你揾到啲人佢唔识讲广东话就嘥气，揾到识讲广东话就要走，因为每个人都有工作啊，唔系你话你俾居马费嗰几百蚊问题，同埋一定系佢哋要好想讲俾人知，即系我哋譬如好似而家健康解码有牙医啦吓，好靓仔啦嗰个。咁呢佢哋就出咗啦，咁今日出第二集啦。咁呢就我哋一路安排緊啦。咁其实佢都未录晒五集，佢录咗三集嘅。咁即係话呢录五集都相对困难。咁但我哋希望呢做多啲呢一类㗎囉，即係多啲虽然可能唔系高收视，但係真係有啲专业人士嚟讲啦，咁多谢 Larry 啦，因为呢有佢呢、那个节目会生动啲。咁同埋呢就我哋呢就喺呢个香港网台呢个 Apps 嗰度呢，我哋可以 download 声音啦已经。因为其实同阿 Michael 呢倾咗好耐，咁但因为佢都有正职。即係因为有正职嘅问题，咁佢要重新要 upgrade 过佢先做到，咁就出之近期做到啦，咁所以所好多节目呢尤其星期二得到好多嘅节目呢可以喺嗰度 download 听到。咁原来呢我哋根据 download 开始呢个数据最高嘅 download 声音下载 MP3 嗰、那个就係、是、阿 Larry 同阿 Alex 做嗰个军事节目。佢嘅收听啊比睇 YouTube 系多好多，咁希望我哋其他主持努力啦，同埋强国生还者都系，咁强国生还者咧 YouTube 咁有阵时阿白奇都话喂，成日都系两千零至四千 view 咁，咁其实原来 MP3 嗰度咧枕长咧都有千零嘅，咁加埋其实过咗五千噶啦，咁啊比我哋呢啲强咯，咁其实就系咁，讲翻大陆啦，其实中。所有长假都得人惊，比如好似我大陆返去旅行咁，过年呢我通常会年28年29起行。因为年28年29起行呢係相对容易。年初年30已经喺嗰度呢，咁相对容易做得即係舒服啲，人少啲。因为呢要去嗰啲景点呢个个回咗屋企返晒屋企，咁呢就变咗啲景点咪 soft 啲。到佢哋呢返咗屋企食完团年饭拜咗年，佢再出游嘅时候呢我已经回程啦。一系呢我就初八初九去，佢哋已经全部要开工啦，咁我先去。咁我会分开呢一啲日子。咁我返大陆都相对聪明嘅，逢系大节日呢东莞都唔过，因为一个虎门大桥就出事嘅，因为呢个系面子问题。今年两亿架车大陆，我估出年到呢个时候，即使你双单又好，限行限购又好，乜都好啦，出年可能有两亿二千万架，多二千万架呢又喺呢节日呢又会回乡团聚团年啦。或者中秋节啦，过假期造成咗呢个混乱。喺呢个假日里面呢嚟香港嘅人数多返，但系澳门少咗。因为呢如果真正去出游呢去几日当旅行啦，去澳门係去唔到几日嘅。所以呢好多系港澳一起去。以前呢特登落澳门呢其实呢就一日就去赌钱。即系赌钱啦吓。豪华嘅生活啦，但系咧，当呢一类型嘅客相对越来越少嘅话咧，好多系做呢个普通人嘅生意嘅话咧，去澳门等于深圳人嚟香港或者香港人嚟深圳咧，系即去即翻，呢头上嗰头落。个问题就系咁样，呢头上嗰头落，澳门都系。留喺度嘅消费呢相对系少嘅。所以呢次澳门你就睇得出㗎喇。呢次国庆你就睇得出。但是香港人多咗。香港人多咗，你可以喺返好多地方啦，喺朗豪坊啊，喺啲旅游重点啊，包括广东道呢， 成 nail 都见到人龙，因为我都会即系我人比较即系咧宏观嘅嘢我唔识，咁我通常都会睇啲细眉细眼嘅嘢，咁睇到嗰个嘢都系咁样，咁但系佢哋真正落嚟消费系消费使钱，想过几日开心嘅，咁咧就顺便落嚟香港买啲嘢，咁再系咧以前咁样咧，我相信风光不再啦，咁下节翻嚟讲点解。